好啦，而家我哋嚟到西營盤第二街嘅華爾登餅店。咁大家一睇呢個華爾登餅店嘅餅櫃咧，就知道咧係深黃嘅呢個餅店啦。咁啊，點解嚟呢度介紹呢？就因為佢有啲好特別嘅曲奇餅。咁大家睇睇啦。咁大家見到咧，就係咧有呢個香港人加油嘅曲奇餅啦，都係有呢個舉起中指嘅 Pepe 嘅曲奇餅啦。咁啊，最得意我最中意就係呢個彩虹顏色嘅，就係叫最緊做人最緊要良知嘅呢個 Pepe 嘅曲奇餅。咁啊，連珠啦，亦都有。咁大家如果最特別係咩咧？一個好大嘅餅咧，就係將呢個願榮光歸香港嘅歌詞啊，就寫咗喺上邊嘅。咁啊，夠曬黃啦，真係。咁啊，除咗好多嘅唔同嘅包點之外咧，咁亦都有呢個餅店嘅負責人創作嘅呢個中指貓。咁咧就係大家見到啦，就係呢個中指貓咧，就係呢個。撐佢老母一齊撐，咁咧就係舉起中指嘅。咁亦都有咧好多嘅唔同造型嘅呢個連珠喎，呢、這個就係過聖誕節喺聖誕節裏邊推出嘅呢個連珠嘅曲奇餅。咁仲有好多咧，就係、是、如果你想係要開 party， 聖誕節送禮，咁咧就係全蛋白健康小甜嘅曲奇，咁咧就係呢度嘅暢銷嘅餅嚟嘅。咁當然咧，你話我要有特別啲嘅意思嘅，咁當然我介紹嘅就梗係呢個聖誕帽嘅連珠啦。咁記住呢度咧就係西營盤第二街嘅華爾登餅店。好啦，嗱，而家我哋咧就嚟到呢個華爾登餅店嘅最重要嘅地方啊，就係個餅房啦。咁啊，除咗白帽之外咧，我哋就睇下咧有啲乜嘢嘅製成品咧。哦，原來咧就係有呢個香餅人啦，咁就未落呢個糖粒嘅。咁最特別係咩咧？就我諗好多人都未見過啦，就係呢個聖誕節嘅 Pepe， 就係啱啱焗好嘅，啱啱焗好嘅聖誕節嘅 Pepe。咁我啲餅帽咧就係喺呢度嘅。大家見到咧，我咧就係嗰個做麵粉嘅機啦，一個好傳統嘅曲奇餅嘅焗爐啦。咁咧亦都有呢啲咧就係連珠啊，喺度啱啱出爐，就係攤凍緊嘅呢個連珠啦。咁大家見到啦，入面嗱呢個裏邊咧就係呢、這個半熟連珠啊！呢、這個大家第一次見到啊，可能就係呢個半熟嘅連珠準備出嚟。咁特別嘅呢個曲奇餅，我就推薦俾大家今個聖誕節，如果你喺屋企開 party 或者同朋友或者送禮嘅話，可以嚟呢個西營盤第二街120號華爾登餅店支持下佢哋。好啊，嗱，頭先咧就休息嗰陣時咧，就亦都播咗啲藍店嘅廣告啦，亦都有啊呢個燈神啊，堅燈神嘅呢個新廣告，咁大家都對於啊蕭生呢座懂得自嘲咧，都感到好高興咁樣。咁啊嗱，頭先我哋一開始就講緊呢個中共對全球民主嘅威脅啦，咁所以我就介紹呢個 Larry Diamond 呢本書，咁係叫做《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咁就對於我哋各位兄弟姊妹咧，即係構思緊喺呢個國際戰線工作嚟講咧，都有一定嘅幫助。我覺得就起碼佢會講到咧，即係制裁俄國嗰陣時，邊啲係 work， 邊啲係唔 work。咁啊，亦都可以咧效法咧，就係咧轉移去呢、這個即係制裁呢個踐踏香港人權嘅香港官員啦，同埋呢個中共嘅官員咁樣。咁啊，究竟呢個嘅頭先我講過就係話喺呢個制裁俄羅斯裏邊有邊啲係 work 嘅咧？咁樣咁啊嗱，大家睇到嘅俄國嘅主要喺普京嗰個嘅任內，除咗係擴展嗰個版圖之外咧，咁亦都係咧2016年咧就係介入咗美國嘅選舉啦。咁啊，所以亦都有所謂嘅通俄門嘅呢件事出現。咁最主要就係2012年，即係呢個通過嘅馬格尼茲人權法之後咧，咁就亦都咧喺呢個嘅實施制裁嘅對象咧，就唔係淨係普京同埋俄國嘅官員。咁啊，包括啲乜嘢咧？咁大家睇下啦，就係呢啲俄國嘅呢個超級富翁啊，呢個有錢佬啦咁樣。咁第一個咧，當然就係呢個俄國天然氣公司嘅 CEO 啦咁樣。咁啊，呢位 CEO 咧就係呢個 Alexi Miller， 咁大家睇足球都知道噶啦，呢、這個俄國天然氣就 sponsor 好多球會嘅前邊嘅嗰個賣廣告啊，其實咁呢啲嘅大老細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啊，其實 keeper 嚟嘅啫，後邊就當然就係受呢個普京嘅主宰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咧，亦都係百億富翁嚟噶啦，其實係。咁俄羅斯嘅呢個百億富翁，咁亦都喺美國嘅制裁嘅名單裏面。咁制裁嘅方法咧，就係唔單止係唔准佢哋入境，甚至係咩咧？就係唔准用美國嘅銀行啦，凍結佢哋喺美國嘅資產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啊，記住喎，唔係普京本人喎。當然，普京嘅女婿本身都受到制裁啦。咁但係普京嘅女婿，因為佢係一個生意人，受到制裁，唔係因為佢係普京嘅女婿，而因為佢係本身係呢個俄國嘅呢啲寡頭商人嘅一部分。咁嗱，如果係要咁樣嘅方法嘅話咧，即係話一定要將香港嘅官員嘅制裁名單。咁呢個就係呢個 Victor Weisenberg， 咁咧就係、是、百億富豪嚟噶啦，亦都係喺美國制裁嘅名單裏邊嘅。咁所以我話，如果你話人權及民主法夠唔夠料咧，咁淨係反人權嘅，我覺得制裁嘅範圍應該要擴大到去咧，係一啲協助中共喺海外進行滲透嘅商人，包括董建華。嗱喺 Larry Diamond 呢本書裏邊咧，其實都有提到董建華嘅呢個嘅團結基金會，同埋呢個中美交流基金會點樣咧係捐助呢個嘅通過捐助美國嘅大學。咁包括其實我喺之前節目都提過嘅，其實就係呢、這個德州大學 Austin 分校。咁咧就一筆錢咧，咁因為呢個美國嘅國會議員 Ted Cruz 嚟過香港嘅，其實支持呢個反送中嘅抗爭者嘅。咁 Ted Cruz 咧就係阻撓呢個嘅董建華嘅捐款，咁而最終咧就係咧係 ban 咗，唔收得。咁啊亦都派 CIA 去調查啦，咁樣呢個加德州大學 Austin 分校嘅校長。咁當時亦都已經係列出咧，就係話因為佢係呢個嘅。除了是政協之外，副主席之外，亦都是他自己的機構下面有跟軍方解放軍合作，亦都是跟、中共的機構在華盛頓聘用同一間的政治游說公司的，就是一本書裡面就這樣說、大家看到呢就是、之前大家吃花生吃到滿地花生殼的這個何志平安都看到了，除了盧長安突然間感冒暴斃之外，咁啊，何志平案就係行賄呢個乍得總統。咁啊，行賄完乍得總統之後咧，就2016年就乍得總統訪問北京，訪問好似喺杭州見呢個習近平。咁亦都行賄呢個聯大嘅主席呢、這個塞爾維亞嘅外長耶雷米奇。咁啊，當然亦都有呢個嘅除咗乍得之外，就烏干達嘅外長啦咁。咁呢啲全部背後咧，都係咧係協助中共喺非洲嘅一啲嘅活動，一啲不適宜由官方。咁呢個華信集團，即係阿何志平個老細葉簡明咧，同時咧就係咧將好多嘅東歐嘅政要嘅關係，咁特別係捷克，特別係捷克嘅關係咧，就係一路飆噏。咁好多時就係因為佢如果好明顯由中國外交部去入侵呢個普京嘅地盤嗰陣時候，即係東歐傳統以嚟都係俄羅斯蘇維埃嘅蘇聯嘅地盤。咁如果佢係咁樣去入侵嘅話，就會引起呢個嘅即係俄國嘅警惕。咁但係佢就用商人嘅名義，咁就係呢個所謂華信能源啦，中華能源基金會啦。咁當然大家知道啦，我相信何志平一個眼科醫生、小提琴家或者胡偉忠個老公，點會又識得聯大嘅前主席咧？後邊當然亦都係。董建華的幫忙啦，咁咁啊，董建華的禍害大家都知啦。除了禍港十幾年，這個七年啦，由第一屆、第二屆一半任期之後，亦都冇停過。其實包括捧梁振英上去啦，然後捧林鄭上去啦，然後做太上皇，就用呢個團結基金會的名義，就提出呢個東大嶼山填海，幫國企輸出過剩的產能嚟香港，抽乾香港的外匯啦，等等，咁都是由董建華去執行的。咁所以如果頭先我講嗰啲俄國天然氣公司嘅 CEO 呢、這個Alex Miller 等等呢啲咧，或者呢、這個 Victor 唔知 Casimir 等等呢啲要受到制裁嘅話咧，咁點解董建華唔需要受到制裁咧？唔係因為佢係呢個前特首嘅身份，我覺得。好啦，就除咗呢啲咁樣嘅商人之外咧，咁亦都包括要 ban 曬所有嘅呢啲，而家美國做緊嘅啦，其實就係孔子學院啦。咁因為其中一個滲透幾個方面，我覺得嗱呢本書講得好詳細嘅，其實 Larry Diamond 呢本書就係全美國呢個36万嘅留美學生，分布喺150个唔同學校裏邊嘅呢啲嘅同學會嘅組織。咁其實佢係隸屬於一個單一組織嘅，嚇，隸屬於一個單一組織嘅。所以咧，呢啲點解過去嗰半年，無論喺 Melbourne、喺 Calgary、Vancouver、Toronto 等等，包括 San Francisco 等等，香港人去聲援當地嘅香港人聲援香港嘅抗爭嗰陣時，總會有呢啲人去現場，用一啲好野蠻粗暴嘅方式、威嚇嘅方式去兇我哋嘅香港人咧。咁後邊就係個黨嘅機器，等於我之前話收購呢個 Grindr 呢個同志 dating 嘅呢個軟件公司一樣。其實佢後邊係有一個 puppet master， 有一個木偶師喺度嘅。佢表面上就係小粉紅，實際上後邊其實佢同中領館啊，然後同當地嘅呢個中國嘅商人團體啊，全部係有一啲嘅即係旋轉門嘅，其實根本係咁就係代替呢個中共嘅官員去滲透當地嘅，譬如學校，你敢唔敢請達賴喇嘛嚟講嘢啦？你敢唔敢請黃之峰嚟講嘢啦？你見到李卓人去澳洲講嘢，我話俾你聽，如果你係澳洲聽眾嘅話咧，如果你哋唔反抗嘅話咧，大佬唔怪之得我哋喺海外咁多人聽城寨，因為我自己都感受到佢喺温哥華。其實實際上，李婉華播咗一首歌叫做《願榮光歸香港》，好似就要停職半一個星期，我唔知定兩個星期，係咪都唔敢高調反抗？好啦，然後你會發覺點解啲封煙嘅人越嚟越同聲同氣，都係同中領館嘅立場一樣咧？跟住你會發覺點解有啲主持人做做下越做越少嘅呢啲時間？然後跟住你發覺點解一啲嘅官方嘅所謂少多元文化嘅一啲唔同語言嘅頻道嘅中文頻道點解越嚟越少嘅咧？好啦，咁結果就啲人就湧咗去聽下老蕭啊，聽我啊，或者聽其他嘅網台，就去取代咗當地嘅中文媒體。咁就仍然保存住一部分咧同香港 connect 嘅呢個當地嘅移民。嗱，我諗呢個就係所謂中共控制唔到噶啦。咁當然佢控制嘅方式亦都可能喺香港呢個地方去對付我哋啦。咁但係實際上你見到係咩咧？係呢個喂大佬去澳洲啊，李卓人啊，開個研討會都冇地方啊，大佬啊，你諗下有冇搞錯啊？真係係咪？你澳洲嗰啲人真係即係我都唔想講粗口啦。其實真係澳洲嗰啲華人係唔出聲嘅，竟然係對呢啲咁嘅嘢。是不是踩到上去心口了？溫哥華、多倫多、加拿大如是，紐西蘭如是，澳洲如是，英國就最撲街。英國就一路呢其實 accommodate 緊呢個嘅俄羅斯漂白行動嘅。點解啊？艾巴莫域治其實係因為英國嘅公關公司建議佢，你要漂白啊，得啊，收購呢個車路士啦。點解成日喺車路士嘅旁觀席嗰度出現啊？因為用呢個方法嚟打入去英國嘅呢個所謂權貴精英嘅圈子，大家唔再當佢一個俄國人，而係當佢係一個車路士嘅班主，係英國嘅公關公司建議嚟嘅。其實，所以你咪見到一輪呢啲俄國資金走去呢個咩咯？中國資金亦如是啦，走去收購啲球會啦，根本就係跟翻呢個俄羅斯呢啲寡頭嘅商人嘅模式啫嘛，其實係用翻同樣嘅方法。好啦，但係當美國嘅制裁係制裁埋呢啲商人嗰陣時咧，就生效啦。所以普京就把心一橫，就不如2016年就干預美國選舉，選個親俄嘅總統點啦啩咁樣。咁你知 Donald Trump 呢啲古惑佬嚟噶嘛？選之前托塔不得，選完之後拜拜。我相信當時習近平都係咁諗，同普京嘅諗法係一樣，一齊擁呢個唯利是圖嘅上去做總統咁樣。咁點知呢個就係韋小寶嚟嘅，我覺得上咗去之後，佢本來係天地會嘅，上咗去之後，哇，崩咗康熙掂喎，咁樣點會再幫天地會做事咧？係嘛？咁所以咧就搞到今日咁嘅局面啦。但係咧，美國已經動員起上嚟對付俄羅斯嘅啦，因為克里米亞嘅吞併問題，同埋包括俄國嘅情報人員喺倫敦被神經毒氣刺殺之後， 2018年美國和西歐國家是總共驅逐了100個俄國的間諜出境，中國有沒有？沒有。為什麼？這個也是中國比俄國聰明的地方，就是它那種滲透是不著痕跡的。一間深圳上市的科技公司收購一個同志 dating 的軟件公司的時候，連美國的海外投資委員會都看漏眼，否則怎會年紀之後才翻check啫？肯定是看漏眼啦，已經是。然後你而家見到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裏邊所謂2025 Make in China 所有嘅 plan 嘅對付方案都冇喺第一階段協議裏邊嘅，其實，所以中美仲會有更激烈嘅角力。呢個喺奧巴馬後期最後尾嗰年已經制定咗一個嘅屬於國防級嘅一個咁樣嘅針對性嘅措施。定出邊啲領域要反制，其中一樣嘢就係加強呢個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嘅權力，亦都得到國會支持，唔需要再經過咁複雜40多個程序啦。ban 你就 ban 你啦，因為中共最叻咩？係利用你嘅民主體制，然後咧調翻轉咧就係咧去滲透你、拆反你，同埋咧去 pursue 佢哋嘅利益、黨嘅利益。但係好簡單，香港你表面上呢、這個。當年陳日君同呢個孫明揚打官司，關於呢個學校嘅辦學團體，一班左膠企出嚟撐呢個孫明揚，就話咧呢個辦學團體民主化係好事。理論上當然係啱啦，但係實際上我寧願教會獨裁。點解啊？因為教會獨裁仍然係由湯漢、由陳日君控制嗰陣時，總好過呢啲辦學團體淪落到一班藍絲嘅家長。因為點解啊？佢有心去滲透嗰陣時。佢必然係會比你作為一個正正常常嘅香港人咧，嗰個部署啊係更加厲害嘅。等於佢落選之後，299席跌到得翻50多席，佢部署4年嗰陣時，佢咪攤大手板叫政府派曬啲公職俾佢哋，然後部署4年之後復仇咯。因為佢後面有個黨嘅機器喺度嘛，咁然後黨嘅機器可以 drum up 所有嘅資源去配合啊嘛。呢個係其他任何 individual 嘅機構都唔得嘅，其實。佢可以扮成慈善團體捐錢俾你又得，何志平打入去聯大，咪用慈善嘅名義去做嘅咯，係嘛？文化交流嘅名義去做嘅咯。然後而家今日公佈啊，會派4-5個政務官啊，去聯合國啊，去聯合國代表呢個國家去參與聯合國工作啊。我想問下呢4個政務官，恭喜你5個啊嘛，5個年青 A.O. 恭喜你啦！搞下搞下都唔知係做緊公務員定做緊其他嘢。好啦，如果呢一個咁樣嘅對付俄國嘅方法係 work 嗰陣時，佢令到普京要去準備去碰一個親俄總統，結果彎埋啦，當然係。咁對中共美國嘅防範係咪實在太軟弱咧？到今日為止都係，我覺得係。你而家喐華為啦，其實慢慢又放翻佢啦，其實。因為你要留意，其實喺 Silicon Valley 裏邊好多科技嘅大亨，實際上都係食緊中國嘅茶禮，唔係中國税客咁簡單，唔係嗰啲咩基辛格啊、咩 Panda Hugger， 唔係嗰啲人嚟嘅啦，已經係你好簡單啫嘛。今日有單新聞啦，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咩出現嘅啦，就係呢個奧斯爾阿仙奴嘅呢個土耳其裔嘅德國球員中場奧斯爾喺社交媒體發表咧撐呢個維吾爾人嘅言論。結果咧就而家就兇到一個地步，就係阿仙奴嘅球賽，如果奧斯爾係有落場嘅，就唔會轉播，簽曬約嘅噃，用對付火箭隊經理 David Morey 嘅方法對付呢個阿仙奴。NBA 仲有個 NBA 嘅 CEO 出嚟撐呢個 Morey， 但你睇下有冇人出嚟撐呢個奧斯爾啊？除咗國際特赦組織，有冇一個球員唔落井下石咧？阿仙奴有冇一個球員敢企出嚟撐呢個奧斯爾？冇，大家睇到啦，呢個就係赤裸裸嘅中共對全球嘅滲透。娛樂工業除咗得翻一個長期支持達賴喇嘛嘅呢個 Richard Gere， 唔要大陸市場，乜都唔要，都要支持，因為佢係一個藏傳佛教徒。仲有冇其他人支持西藏？你看到支持台灣敢不敢出聲？沒有一個台灣藝人啊，只要說一句我媽說了我今天出國了，都要說要制裁。出國兩個字都不行，因為台灣不是國家，是跋扈到這樣的地步。 香港當然受盡屈辱啦，已經係。你見到周潤發都話我自己之後都係要唯有就考個行山教練牌啦，當然係講笑啦，冇嘢拍啦嘛。然後你睇下呢啲嘅英超聯嘅組織本身嗰種嘅窩囊契弟到咁嘅地步。好啦，今日你奧斯爾撐呢個維爾人，人哋係土耳其裔嘅球員，係咪都唔係話亂 Q 咁噏嘅其實？因為大家都知道土耳其嘅埃爾多安都批評過中共喺新疆嘅政策。調翻轉奧斯爾係反映出成個歐盟裏邊嗰啲政客嘅窩囊偽善，同埋嗰啲左膠嘅撲街。咁反而一個土耳其裔嘅德國球員，當然喺阿仙奴嘅表現已經唔係好好噶啦。阿仙奴準備將佢賣翻去呢個費倫巴治啦，土耳其嘅球會係咪？但係佢隨時佢嘅自己嘅職業生涯會因為咁樣玩完，其他人係冇支持佢，落井下石嘅就有，就係話體育與政治要分開。咁如果係咁嘅話，如果中共係咁嘅話，佢係咪適合舉辦冬季奧運會咧？我想問一下。所以我話國際遊說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嘅戰線，有啲嘢當你觸動到人哋嘅國家嘅一啲嘅國民。他們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的體育運動、娛樂事業等等核心價值的時候，你這個中共財大氣粗到這樣的地步，周圍全球要走去制裁人的時候，這個就是給了機會香港去爭取國際支持，包括英超，包括英超。你說這些重不重要呢？絕對重要。 NBA 重不重要？ NBA 絕對比我們自己去美國國會遊說同樣那麼重要。國會是遊說人哋嘅政治精英 ，NBA 點解咁重要？因為嗰啲係 for mass， 係 for 羣眾嘅活動嚟嘅，係咪？佢哋當然啦，為咗呢個黑人嘅平權等等，個個去到盡啦。嗰啲 NBA 球星點解啊？冇代價啊嘛！美國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嘛，你唔會因為喺個球場裏邊展示撐黑人嘅呢個譴責呢個警察嘅暴力對黑人嘅權力而受到任何嘅呢個不公平的對待嘛，不會這樣來封殺你的嘛，所以就個個衝出來咯。但一去到中共，你看新疆發生這個集中營問題到現在多久啊？超過一年了，已經是整整超過一年，過百萬的新疆人這樣被人囚禁，是不是？香港多謝林鄭啊，星期日在愛丁堡廣場的集會支持維吾爾人，是香港第一次我見到有東特厥斯坦的旗幟出現。過去我哋以為我哋唔掂呢啲問題，就係只可以接受中共嘅底線之後，我哋就可以得到呢個民主自由。其實而家終於破局啦，大家睇到啦。無論你點樣削足就履都好，一個牛步嘅呢個民主發展嘅步伐，1989年到而家，我兩邊都白曬啦。其實三十年。中共仍然是通過一個澳門式的叫做比例代表改良制去控制個議會嘅，其實所謂向澳門學習呢個從來都是中共的計劃嚟，因為澳門根本就是一個內地城市，美其名就是一國兩制，實際上澳門已經同珠海冇分別，佢個黑名單仲黑過珠海，入得珠海都入唔到澳門。咁你可想而知，如果呢一個模式係向全球推廣嗰陣時候，包括留學生組織。點解我哋香港喺海外嘅讀書嘅學生唔可以向美國嘅教育當局去投訴，要求美國政府強硬地對付喺全國大學裏邊呢啲咁樣嘅中共宣傳組織？呢個唔係學生組織，呢個係中共宣傳組織。然後傳媒點解國營嘅而家喂大佬啊，好多 BBC 呢個自由亞洲、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ABC。全部是用公帑去做這個的多元文化的廣播的，包括加拿大。為什麼可以容許他們這樣去入侵自己，喂大佬，美國、英國的華語廣播呢？我覺得起碼至少啊，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這些要調整他們在香港的政策，不可以再是呢無可無不可，你有針對性的，其實要做事是 如果能夠將呢啲嘅媒體 connect 起上嚟，起碼海外嘅香港人唔會淨係越嚟越少聽到真正嘅香港嘅聲音。除咗一啲唔拉更嘅不著邊際嘅呢啲咁樣嘅娛樂八卦同埋呢啲咁樣嘅雞毛蒜皮嘅民生問題之外，就係、是、中共立場嘅宣傳。TVB 咪就係咯 ，TVB 模式而家咪clone緊去外國咯。香港係中共模式嘅最先嘅受害者。是二十年前開始，是中共模式最先的受害者。中共模式包括什麼呢？很簡單，第一樣，國家資本主義，用這個基建輸出全球，輸出過剩的產能，吸取外匯。好了，結果香港的基建大白象到不得了之餘，現在還要弄到一個超級大白象，叫做東大嶼山填海計劃，是由董建華地提出來的。連嗰個黃偉麟啊，發展局局長啊，都當初公布嗰陣時候都唔知道用幾多錢嘅，其實咁你可想而知，成個論證過程係幾咁荒誕。點解啊？因為要吸取香港嘅外，借香港嘅工程嚟吸取外匯呢啲央企，海外嗰啲大部分係爛帳嚟嘅，最終攞翻個港口翻嚟嘅啫，攞唔到 cash 啊嘛。斯里蘭卡咪就係咁咯。根據美國嘅估計，中共一帶一路喺對外國嘅投資係接近一兆美金，相比起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當時折翻今日嚟講的馬歇爾計劃所用的只是大約一億美金。你想想中共在海外的嗰個嘅膨脹的影響力是遠超於美國了已經係，然後。中共在大外宣，即是说对外宣传计划里面，2015年估计用了100亿。自入式和人家做这个广告和这个内容的互换，外国的媒体签约 carry 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等等。好了，吃吃下惯了，即是等于那些英超球会一样了。哇大佬，这样的球星都成6000万、9000万镑，这样为什么？转播费嘛。好了，吃到惯了。跟住咪要跪低揾錢咯，係嘛？因為 hold 住嗰個轉播市場、賣波衫市場啊嘛。如果唔係嘅話 ，Adidas 同 Nike 點會俾咁多錢去贊助你個球衣啫？因為佢諗住喺大陸裏邊賣翻夠本啊嘛。係嘛？咁你食下食下慣咗啦嘛，都係香港啲明星一樣啫嘛。以前喺香港拍電影300万、400万、500万，哇！大佬而家喐下都4000万、5000万，係嘛？台灣嗰個最近喺呢個浙江衛視嘅真人 show 裏邊，暴斃。咪就係30几万一集啊嘛，所以重感冒都要上場，高強度運動咯，要做去做真人 show 咯，結果咪病發咯，係咪？係慘到不得了，其實我覺得賺錢賺到咁嘅地步，即係用咁嘅方式，其實係賠埋條命。但你食慣咗，你已經接受咗我嘅身價去到咁多，你落唔翻嚟嗰陣時，呢個就係所謂中共同俄羅斯嘅分別啦。你就是一路一路食鴉片，一路去到一個地步。香港由2003年自由行，是到呢半年嚟先至見到個自由行大幅減少，係嘛？而家發覺，咦，就算冇咗自由行，都唔係死得咁緊要啫喎。以前係嘛，大家都講到唔靠中國啊死梗，唔靠中國死梗，係嘛？2003年開始食呢只鴉片，食咗咁耐，係嘛？要戒甩，一定要有決心先戒得甩。但係你見嗰啲 NBA 叫嗰啲嘅。英超球會叫大學嗰啲教授，哇！大佬，隨時呢個中美交流基金會董建華咁批一筆錢俾你呢個德州大學，幾千萬搞個咁嘅 centre 係嘛？內定指定邊個做 centre 嘅主任，仲有研究乜嘢題目，仲要dictate埋你寫乜嘢，咁咪收錢，大家咪交貨咯咁樣。咁樣嘅模式係逐步逐步殘害自由世界嘅學術自由、言論自由。Andrew Nathan、Perry Ling 已經入唔到北京嘅啦。我所認識嘅研究中國嘅專家，點解？因為寫一本書係關於天安門鎮壓，係咪？我唔知 Larry Diamond 入唔入到啦。我估遲啲連香港都入唔到添，都係黑名單嘅啦。記者咧仲有係咪？一樣 ban 你。其他肯幫拖嗰啲符合中共宣傳計劃嗰啲，多多分定都有，多多分定都有，係咪？所以教育戰線對佢哋嚟講係好重要。點解？第二，因為影響到致富啊嘛。收買啊嘛，致富可以。好啦，再到留學生組織，再到當地嘅傳媒，唔係華文傳媒喎，包括埋當地嘅傳媒。當你簽約同佢互換內容嗰陣時候，佢俾錢你， 或者貴一貴買你的內容，他用不用都好。好了，個個都吃開了這個所謂的中國大餅之後，即其實一啲都不新奇的這些方法，即我們以前看這個的靚妹仔電影一樣而已。你要那些，我們八十年代看那些電影都是這樣說的，你要他一步一步淪落去賣淫，那你就鼓勵帶他去買手袋買名牌咯，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到咁上下，佢自動自覺會說服自己去下海噶啦，所以從來都冇逼良為娼。而家正正就係中共就係用呢個方法，令西方嘅民主世界逼良為娼。你見到歐盟，你見到德國喺香港問題裏邊嗰種噤聲，揾個外長見完黃之峰就算噶啦，其實完全冇實質行動，完全冇實質行動。點解？係咪因為德國企業在中國賺取龐大的利益嘛？你看韓國文在人說什麼？香港和新疆是中共內政，是不宜干預。為什麼？南韓企業也是賺取龐大利益，日本和中國交互的時候，中日資受到這個懲罰，他讓你入來的時候當然是歡迎的，他放自由行給你03、04的時候放給你的，是不是完全沒有條件的，不斷開放這個自由行，是不是？好了，到你有了一天吃吃吃吃吃吃到這個地步，原來那個是政治高利貸來的，是要還的。包括香港很多年輕人加入民建聯加入工聯會，是的，他 捧你上位那一刻是沒有條件的，其實但是去到2018年19年搞送中的時候就要還的，然後跟著你輸到仆街，你就怪責這個林鄭累死你，你早知當日你借政治大耳窿你要還的嘛，如果不是你憑什麼張國軍坐行政會議，我想問一下，是嗎？他在法律界很有貢獻呢，是所有東西都是黨給你的嘛，外國的大學亦如是，研究單位亦如是，智庫亦如是，傳媒亦如是。那如果你說要香港發揮的角色是怎樣呢，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再跟大家說香港有什麼角色可以做得到。 我召喚我，我一定会实现佢三个愿望。 系我召喚你噶，灯神，我想食好好食嘅嘢，仲要唔使钱嘅。 你嘅愿望已经实现咗啦。 啲嘢食喺边啊？你系咪玩我噶？ 唔系玩你，由而家去到月底，你去旺角银座广场坚石烧餐厅，不论任何消费。只要讲出呢句暗语，灯神话林郑唔会落台，香港冇双普选，坚灯神万岁，就会获得韩式鸡球或者韩式清酒煮猪软骨。 灯神话， 灯神话林郑唔会下台， 香港冇双普选， 坚灯神万岁， 万岁。 咁坚，仲有另外两个愿望呢， 下次再召喚我啦，我走啦。